世貿宅女。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系听 Wagger 先啦。我是小贝。 你用未来继续任由人。 Hello, this gang。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啦，又翻翻嚟我哋蓝天雪地嘅节目嗰度，咁咧就话说啦，啱嗰个礼拜咧，就其实都好多。即都唔係算好多嘅，其實延續翻咧，我哋上一集講嘅咧就開始啲球員嘅吹啦，咁啊 deadline 已經過咗啦，跟住咧就有啲球會就 buy out 同啲球員嘅 buy out 就即係斷約，跟住嗰啲球員咧就有機會咧就去走去第二啲球會打嘅，咁呢個係一個即啱呢個禮拜都幾熱嘅話題啊。咁但係 before 嗰個話題之前咧，我一定要係最熱嗰、那個啦，一定要交個波俾你咧，就係、是、講熱火啦。 咁啊，那個、 熱火呢排就勁啦， 不嬲都勁啊，唔係呢排。 因為 LBJ 就喺呢個啲國大流行榜啦，即係 MVP 嗰啲咩追，即係嗰啲咁嘅投票榜啊咁樣，咁啊排第一嘅，上翻第一位，因為之前咧就俾阿 KD 咧就霸咗一輪啦。咁而家喂的而且確。啲表現好勁啊！咁啊，兼且你又有啲嘢想 講。新搞作啊嘛，而家唔係叫大帝詹士嘅嚟，而家就是 Batman 嘅啦，已經改咗名， 就 戴咗個黑色碳纖嘅 鏡面碳纖面具， 面罩係。 咁啊， 戴咗場，跟住對喺主場對 New York 就即刻發揮到佢 Batman 嘅精神，成個 hero 咁啦。 啊，咁啊，但係咧就第二場就唔俾用啦。 係啊， 就話説咧，就 NBA 阿爺咧就。硬係即係啲好鬼多， 咪風頭俾阿詹士攞咗，佢唔中意。 即係佢又好唔中意啲球員 draw 曬 attention 嘅，係 啦。 咁啊 即係今日收到電話，你唔好再戴黑色啦，唔好問點解，總之你唔好戴黑色啦。 咁啊，我都話嗰個面具其實阿勒邦就話其實喂，一係用嚟襯翻件 波衫， 係啦。二咧，其實我睇到咧，我都話佢透明嗰個咧。其實個設計咧係好貼面噶，好焗噶， 係啊， 嚇咁啊黑色嗰個咧，我見咧其實 黑色嗰個佢都話焗噶，不過型啊嘛。 哦，但我覺得黑色嗰個佢冇咁貼面，佢有少少好似有少少啲空位，係 咯。 咁同埋咧嗰個碳纖嘅， 係 我諗仲可能仲硬淨啊。咁但係嗰個嘢咧，其實係咪佢自己揾朋友整啊？定 我唔係佢係真係 Batman 嗰個漫畫書嗰度嗰個人同佢 design 咗呢個， 係咩？ 嚇係啊！ 真係㗎， 哇！好似你講我聽啫，即真係專登做出嚟嘅。 係啊，其實佢話 街邊買到嗰啲。 唔係㗎，佢話其實佢同佢做咗好多個造型嘅，睇下佢中意用邊個嘅啫。 哇！ 係啊， 叫佢攞翻啲設計出嚟睇下好喎。我覺得有啲可能勁得搞鬼。 我今日打電話咪同佢 幾有心思喎，上 LBJ 為咗即 係。係咪因為佢話可能呢個會遲啲係做慈善拍賣翻㗎嘛？ 哦，而家要咯， 而家淨絕咗版嘅嘢，冇辦法啦。 其實頭先阿 Wilson 講嗰個透明面罩局咧，我諗。局先期啦，嗰陣時阿邊個好中意戴噶嘛？阿 Richard Hamilton 咧，即係阿 胡志光嗰個， 佢成戴完之後咧，每一次有 time 佢都即刻要 出嚟唞氣，所以係好局面嘅。 我見到佢打打下，我覺得好似有啲水蒸氣啊，喺嗰 啲霞氣啊， 好似焗緊桑拿咁。 係咯， 有啲我見係好多窿噶嘛，用嚟唞氣噶嘛，但係佢嗰個就好似唔多個啊。 總之咁多個之中，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型。啲碳纖同埋啲流線型嗰啲，其實黑色個樣 子。咁唔怪之，你就直揾人專人，即係直情係嗰個設計。 Batman 係啦，嗰個人去設計嘅，咁啊真係吹佢唔咗。LVJ 係好咗商業頭腦，好 唔使佢啊，自己人打電話去咧，使乜幫你 design 個？ 我唔知道，但係我覺得佢一退休咧，佢就其實係啊，係即係佢可能白足嗰手仲多過我呢，因為仲話佢會嚟緊係咪想拍 Space Jam？ 係啊，係啊， 二。 系啊系啊， 咁啊計阿 Jordan 之後就話呢套其實真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啊， 我睇過， 都家傳户曉嘅一套即係卡通片，又同真人一個 crossover 啦，卡通片啦，好好睇嘅喎，我個細個嗰陣時好中意睇，我記得。咁啊兼且而家話喺你即係點解冇第二集拍咧？冇第二集拍咧，就因為你仲有邊個可以？即係嗰個入屋嘅程度 係 可以去到阿 Jordan， 因為 Jordan 我相信你唔係睇籃球，你識佢嘛？ 唔係，其實阿詹士不嬲都好鍾意睇卡通片㗎啦，大家都知。因為佢話佢 每次唔係佢咁童真 咁樣，係啊，佢上舊年話一打 pay off 嗰陣時咧緊張嘅 嘅情況咧，佢就會睇呢個海綿寶寶嘅。 哇！ 真係㗎，佢話佢會睇海綿寶寶，所以佢都好中意即係睇卡通片嘅。佢覺得睇卡通片好假扮嘅。 咁就冇佢自己個名咁型，叫大帝啦。 佢啲嘢咁啊，啲嘢 咩叫海綿寶寶都好喎、啊，海綿勇士咁樣啦。 海綿寶寶啊，係啊，係啊，黃曉明啦、啊，海綿寶寶係咁啊， 唔係蛋糕 咁啊。但係就佢係好多嘢搞嘅，佢識好識娛樂到大家嘅。咁啊，但係唔好理啊，佢唔帶還唔帶啊嚇，就仲係對熱火，而家又追到 Indiana 就唞唔到氣啊， 係爭兩場咯、 啊，兩場啦、啊。咁但係其實佢未即係場數 Indiana 打多咗睇下先，打咗兩場啊，其實係一場打多一場。咁其實我當佢贏，即係可能爭一場至兩場嘅啫。咁、都仲爭到死啊！但係咧就話説啦，咁。頭先咪開始我哋講呢個啲 trade 啊 buy 啊，咁本來你隊波咧熱火咧就想嚇、啊、就 有個好兄弟 咁樣舊部 係啦，咁想增加實力嘅，就話算啦，咪伊沃基就同阿卡朗布拿咧就斷咗約， 係 咁而卡朗布拿咧就一即係上個禮拜就已經話唔係 OKC 就係熱火先， 唔係東岸西。 系啦，咁即系两，其实真系好巴闭，两队都系喺晒即系东西岸最头咁滞噶嘛。咁啊，话说即系讲翻少少 background， 咁本来咧呢、這个热火咧就十拿九稳，就谂住黐埋卡兰弗拿嘅。咁点解咧？有几个原因嘅。咁其中一个就佢其实咧系当年零二年啊，零二年就系阿罗利教练。嗰、那個年代啦，就選秀第十位就選咗出嚟啦。咁、打過熱火兩個球季嘅。 係。 咁第二，就算而家阿 Spoelstra 教練咧，其實都係識阿卡朗布拿嘅，因為佢嗰陣時已經喺熱火裏面咧 睇緊大 嘅，共事過 啦，共事過嘅，即係喺個團隊裏面開始做嘢㗎啦。 係。 第三個理由咧。D.V. 咧就 其實佢都搭過同 D.V. 打過一年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搭過一年， 所以佢感情係好好嘅，同埋加上佢哋即係屋企都好有 好 close 嘅， 係好 close。佢卡朗布拿個仔就係 D.V. 個契仔咯， 哇契仔 係啊，所以係同詹姆斯嘅關係佢哋都 OK 嘅，成班都 即係可能平日都有食過飯啊，食 即係係啊，吃喝玩樂都有出嚟玩咯， 係啊， 一齊睇卡通片可能 嚇啲可能家庭聚會都有，以為咁樣喂。過嚟打冇問題咧， 錢唔緊要嘅，你哋係咪先？ 打喂， 幾 warm 咁樣入嚟 嚇？我即係可能佢都未必係要睇錢啊。咁但係咧，喂滑鐵盧喎，就去咗 OKC 喎。點解咧？就話咁呢個我其實都唔係好明。咁啊，就話説即係馬咪就因為咧應承到阿卡蘭布拿咧，俾佢 足夠上陣時間， 足夠上陣時間。咁咧就因為咧。熱火，你知佢嗰個隊就係嗰個系統啊， 陣容鼎盛， 真係太鼎盛。亦都佢嗰個 rotation 咧，其實都比較穩健啊。即係你見佢其實冇人出場嘅時間，即係其實佢都盡量唔會想啊， 即係唔會突然間有 阿邦 打多打。 係啦，其實如果佢對波 run 得順咧，其實佢都唔想阿立邦佢出動多，可能30分鐘啊，阿威可能係25至30啊咁樣啦。咁其他球員都 喂，其實 keep 住都33分鐘嘅，佢哋三個即係。 咁其實唔係好算好多。 唔算多。 多 你睇下，你諗下，有時 你比公牛嗰扎已經要好攤 嘅。公牛嗰扎先講公牛 啊，係咯，比公牛嗰扎已經攤條咗好多 啦。咁啊，牽涉探或者阿 Durant 啊，有時你見到打人40分鐘啊，或者其他，所以隊中好多其他隊咧啲主力咧，你就係同啊呢個波特蘭比啊死啦！波特蘭過咗打到死咁滯咁樣， 係最低工資好唔 係啦。咁所以佢而家嗰個 rotation 就咁，兼且咧。譬如阿卡布拿其實係打二三號位啦，咁佢二號位有啲咩人呢？有 Ray Allen 啦 ，D.V. 啦 ，D.V. 啦， 跟住巴迪亞、Beasley 啦， 三號位有巴迪亞啦 ，Beasley 啦， 跟住 咁 James Jones 咁其實咧佢加上其實有阿 Lewis 啊，阿 Rashid Lewis 咧其實都會打三四個位噶嘛， 係 咁。變咗阿卡布拿，其實你仲要插入去嘅時候咧，你係同佢再可能 share 咗啲時間，又或者其實有啲位你見啊，譬如 Ray Allen 其實會打多啲嘅，咁啊阿 Beasley 其實又係之前又打有一輪都俾佢打多嘅，後屘又中間又收咗，而家又放翻出嚟啦， 少少係 咁即係變咗其實佢會睇翻，可能係Spoelstra教練佢覺得睇個狀態又好，或者睇翻個 戰術啊，或者 佢成個系統，咁啊早啲話應承唔到你。 即係我可以俾你入呢個陣容去打 playoff， 但係咧你打幾多時間咧就唔知啦。但係相反咧 ，OKC 啦 ，OKC 咧就好需要，即係佢唔係需要一個三號位，我覺得佢更加需要一個二號位嘅球員。 嗯， 因為咧而家二號位佢有邊個咧？就後備阿 Lam 啦。另外咧就係沙布魯沙啦，呢兩個球員咧，其實咧我反而係Jeremy Lamb 咧，我反而我覺得我中意啲嘅，因為話曬都係個新 新 係啊，除咗我中意攝羊扒之外，就新仔啊都係咁。但係沙布魯沙其實我覺得佢唔知喺隊中嗰、那個化學作用咧係低嘅，同埋我唔知道我唔係好中意佢嗰個點講咧，佢射波咧。我覺得佢唔夠穩健啊！佢係需要一個，因為佢頭先咧，沙魯沙正選啦。咁其實得分咧都係講緊單個位數嘅啫。其實嚇，唔係一個佢絕對，我覺得唔可以喺隊波裏面咧係可以話好好幫到，譬如分到一個第三嘅得分點啦。只不過話咧就好似話防守都還可以咁樣啦。咁但係咧，而家佢需要嘅可能係一個更即係 全面啲嘅。 如果俾我咧嗰隊波，老實喺 OKC 嚟講咧，我覺得一個第三或者一個即係可靠啲嘅得分點係好緊要啊！你其實你而家打嚟打去隊波，尤其是阿 Westbrook 翻咗嚟啦，就一出嚟輸咗三場，跟住啱先翻咗場啦，我好高興啊！咁但係我覺得實在太多自己波啦。咁究竟係即係隊波本身？個能力嘅問題啊，定係因為要就 變陣嘅問題， 嗰個教練就住球員去做嘅戰術啦，俾佢放即係放生個一號二號，喂阿 Westbrook 加阿 Durant 去放生佢去打，咁我成日都覺得其實阿 Durant Westbrook 咧係可以 create 咗好多 spacing 出嚟嘅， 係啊， 如果你外頭咧有一啲 炮。 啊、一個穩定啲嘅炮，甚至乎即係佢唔需要企定喺度射啊！即係加上阿卡納布納，其實係一隻可以自己都叫 create 到 spacing 嘅一個射手嚟嘅。咁兼且佢今年咧，即係佢打咗咁多年第十二年啦。今年佢仲可以創到一個 career high 嘅，就係38分。嗰場好似係對住76人。不過係76人咧，不過嗰陣時七零未到而家咁差嘅嚇，咁啊，哇！我而家打到第十年啊，仲有呢、這個可以做到 career high 出嚟，咁但係喺公鹿咧裏面咧，上陣時間咧又好飄忽嘅喎，有時只係打最少嗰場打8分鐘啊，最多嗰場咧我見佢嗰場差唔多打成40分鐘啊嚇，咁啊變咗佢自己，我覺得都。會好滿意，佢平均場均得分而家係11分，都 keep 到有11分嘅。咁佢亦都唔係場場正選嚟嘅，佢只係打過係13場嘅正選嘅啫。咁出場時間20多分鐘啦。但係其實佢一樣，我覺得好好嘅數字，其實佢3分咧，其實呢幾年啦，其實都唔差嘅。佢今季咧都仲有38% 以上， 今年都仲有38%。 係啦，咁而其實佢上兩季咧。在 LA Clippers 咧，其實仲有40同42嘅添。咁佢overall average 都有成我睇咗個兩分，三分係36。咁但係其實咧，佢挨住咧都差唔多，譬如上年都有38嘅三分命中率嘅。咁average 啦 ，career 其實大約35、34、35啦。咁絕對其實都可靠嘅，我覺得，因為佢本身咧，譬如你要打米沃基啊，或者係呢個之前打過嘅Clippers 咧，咁 但係打 Clippers 嗰陣時候都冇乜打過，就已經 佢上陣都係20多分鐘咯， 同埋快傷咗喎嗰陣時 係咁變咗其實佢呢幾年其實我覺得傷患都係多嘅，其中一個原因諗可能米沃基都要同佢斷攬啊，或者佢之前我覺得最有印象佢係打特拉斯嘅時候咯， 係 特拉斯其實又係我覺得嗰陣時特拉斯幾啱佢打嘅，佢係要一個咁嘅射手 外圍 外圍啦，咁 特拉斯其實咧講少少即係差少少，特拉斯係一隊我覺得咧而家幾好養老兵嘅球隊，而啲老兵咧係幾啱啊特拉斯， 其中一個就係 養老啊， 其中一個。 即係總之企喺三分線度， 馬里安啦、司機啦，嗰啲其實佢哋係啱打達拉斯喎， 但係佢哋膽打咗80多場， 都蘇花都 OK 嘅，都 蘇花 OK 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兼且有個新血就阿艾利斯啦， 艾利斯啦，但艾利斯都唔算好後生噶嘛。 都係唔算，即係佢係啲即係出嚟嗰幾年嗰啲啦咁樣。其實就係話達拉斯就唔知點解可以打到一種有幾 effective 嘅老人波。係 啦係啦。 咁啊，No Matter What 就卡麥拉其實就confirm 係會去 OKC 㗎啦。咁OKC 實力就增加咗，就好可惜啊 ，Kid 對唔住啦。你就以火似乎可能都即係我唔知佢仲會加人啦嚇。之前喂拜林。又唔得啦！ 拜林，我哋打個電話話唔要噶嘛， 係咯，可能係啦。 係咯，打個電話話唔要啊！ 阿拜林啊，冇咗啦嚇。咁而家阿卡朗不賴，咁其實因為你哋其實同好多球員都話諗得上嘅。 係啊，浪價嘅，我哋發覺我哋要 可能即係，但係最尾個個都傾唔埋單啫嘛。咁呢度又甩咗啦。係咯。咁但係 anyway 啊，我覺得你哋而家都唔使啦嚇。LPC 咁勁，而家可以 唔係仲可以勁啲嘅，仲可以 勁啲。 但係出邊個冇貨。過咯，出邊呢個 market 已經 睇下有冇啲 free 嘢咯，有冇啲 free agent 咁 啊？咁好啦，卡文啊唔講，另一個都我好似上一集我好似 up 過下嘅就係Danny Green 啊，阿軒嗰啲 係啦，流馬舊將 係咯，又係關七路人士嘅點解？ 又七路人，你唔好嚟而家鬥爭，而係佢而家追住咪 Yuki 落去啊，連輸13場啊，大佬咁所以七路人唔好理佢啦。咁但係咧，呢一個交易 Clippers 其實上個禮拜演咗要咗，即係加咗一個新球員就係 Big Baby， 係 再加多一個，哇野心 好似好大， 好大喎！而家但係你話即係。在爭奪這個Danny Green 這個球員呢，其實很多隊你那隊波都有份的， 馬斯都有份，馬 斯不是說而已，但是他 你又出去浪架，不 是他自己浪架的， 熱火有份，馬刺有份，Clippers 有份，即我記得好像還有兩隊波是有興趣的對他，但最終他都選了 Clippers。 其實我跟很多我覺得在網上聊天都說其實他最好就是去馬刺， 是 因為馬刺是我覺得他用到即是雖則Granger 未是一個老將，但老實說他的表現有點疑似一個老將，即是他未翻身， 即是老練是不 是，他未翻身，因為老實說他現在出來的數字呢，還有你見他的速度 是 我覺得不要說不要跟他巔峰的時候比，我覺得有點老將 feel，即係佢打有啲好似有啲 慢啊， 有鬼波佢咁樣， 定係吊命 feel 喎。我覺得所以去馬刺咧，就我覺得可能會啱佢多啲。但係你去 Clippers 啊，我唔係好清楚究竟佢啱唔啱打 Clippers， 尤其是 好多人撞來撞去，我淨係覺得佢自己 Clippers 裏邊都好容易撞傷你啊。 因為 Clippers 如果佢打數打三號位啊，咁三號位 Clippers 裏面有啲 咩 Barnes 咯，咩 Barnes， 跟住其實阿 Carver 係咪都係二號位多 ，Shooting Guard 多 ，Shooting Guard 多，咁可能佢就想喺三號位加少少替補，咁但係你話佢同阿 Matt Barnes 啊比啊 ，Matt Barnes 其實專門係做埋啲即係啲爛頭出嘢咯，係咯啲， 一係就估佢唔到嘅三分 出嚟， 全部同佢入咗去咯， 有陣時會攞。向最對對家最勁嗰個咧，試呢個 Fred Grenfell 咯，係咯， 呢個拳手嚟嘅，其實呢個又係。 係啦。咁究竟啱唔啱咧？咁我唔知喎，但係佢覺得阿 Gregor 就自己覺得係，即係佢選擇咗呢度咯。但係我覺得我好想佢去馬刺嘅，其實就係。係。咁但係。呢、這個要睇落先知啦，因為阿Big Baby 我見佢出咗場啦， 係啊， 即係其實啱啱但我睇咗一場啫，即係出嚟其實出咗一陣。 有冇流水？ 咁啊冇，但係出嚟咧就摟多個乜咯，即係佢好即係可能我未融入到又點樣啦，但係佢應該就未喺狀態嘅，因為阿Big Baby 其實我見佢如果 fit 嘅時候，佢而家。俾我睇到當然又好似肥咗啲啊！比我以前嗰個， 即係仲逼咗咯， 即係逼咗啦又。 又逼咗。 佢以前，我覺得呢條肥仔佢嗰陣時打最 fit 打波士頓， 係嚇傻傻地 咁。呢條肥仔好似咁肥，但係又做到啲即係 鼓勵唔到嘅嘢咯。 鼓勵唔到嘅嘢咯，即係可能佢有啲中距離啊、 勾手啊， 咁同埋啊，佢喺籃底又有啲佢自己嘅撚手嘢嘅咁樣啦。 爆開幾個字。 哇！但係真係好肥，同埋佢嗰陣時就算肥咧，都即係叫喐得下靈活嘅咁。當然要睇多幾場啦，咁就Gregor 就去咗呢度啦。另外咧有一個球員咧， 就係同公牛。 哇！呢、這個我覺得幾開心。 嚇、啊！呢個，不如你講下啦。 係咯，咁呢個球員咧叫 Jimmy Fredette 嘅。咁 Jimmy Fredette 咧，其實 before 呢個 move 之前咧，我係對佢印象唔係好熟嘅，因為一來佢打 Kings 啦 ，Kings 少波啦，香港都，同埋佢 Kings 本身咧都好少上陣時間嘅。咁但其實呢條友咧，即係阿 Fredette 咧，其實佢喺 NCAA 咧，佢係風頭等嚟嘅。佢亦都俾 Steve Nash 同埋 Durant 啲名將咧讚過佢，話佢個 offense 咧係好掂嘅。咁呢個就俾大家一個 brief idea， 講緊佢嘅 history 啦，呢個球員 history 啦。 話説佢2011-12打即係入去即係 NBA 之前咧，嗰屆 NCAA 咧，佢還掃曬嗰啲即係 Player of the Year 嘅獎啊咁樣噶嘛。 好多主要個人獎都係佢攞嘅。 好有價值嘅係 NCAA 啊2010-11嗰季啊。咁啊跟住就打咗三年嘅帝王隊。咁但係就即係硬係就企唔穩咯，就冇乜對佢唔係好信任啊。但係咧，我見翻佢其實呢幾年嘅 stat 咧，佢嘅三分波係好犀利嘅。係 啊， 佢嘅三分波係去即係尤其是唔知今年喎，今年其實係去到49喎。係 啊， 49。當然佢上陣嘅時間 次數都唔多。 係啊，其實佢話嗰個three point 嘅嗰個 attempt 咧，即係當然。佢其實打咗成一場，咁唔算多，咁但係咧，佢能夠做到即係有數據，佢唔係即係叫做射兩球嗰啲話，咁啊，咁啊，梗係咁樣計好似好高啦。咁但係都有49嘅時候，一啲都唔少，同埋如果三年計平均計咧，佢有40% 嘅， 係 都 OK。 咁公牛其實佢 絕對需要佢， 絕對需要佢，因為咧。 但係佢有冇傷有冇成 先？ 你知公牛要好耐力賽 嘅咧。其實佢咧，case 同埋阿 Butler 同埋 Granger 係唔同嘅。佢哋係追求冠軍指環啦。但係阿 Fredette 咧，佢係想爭取更加多嘅上陣時間，因為佢 Kings 過去嗰兩三年咧，實在係 即係佢要 坐多過打嘅。 佢要出鏡率。 係啊，佢要出鏡率同埋佢要打波，所以佢係唔介意啊，鐵保道教練咧長期俾佢打啦，幫佢打啦，打一陣都冇所謂嘅嗰種嚟嘅。 五十分鐘同你打下 咁樣。 即係越出越少，佢平均上陣咧，由第一年仲好地喎，有成18，跟住咧上年得14，今年得11啫。嗰個上陣時間越上就越少，即係得唔到教練嗰個信任嘅。咁而芝加哥點解好需要呢？其實就你諗下，佢冇咗 當家球星 D-Rose。 嗱 ，D-Rose 冇咗啦 ，D-Rose 而家即係有傳啦，佢之前話過 playoff 會唔會出翻嚟？呢個唔知， 呢個真唔知。 嗱，呢個唔知。咁但係咧，我當你而家用而家嗰個陣容啦。咁佢有呢個位有啲咩人咧？之前咧其實就係 而家咪有呢個 DJ Augustine 咯，係咯。 啊，跟住頭先講嗰個 DJ Augustine 係啦。但係佢但係 嗰個唔錯嘅 DJ Augustine 咧，其實佢本身都應該係一個 point， 即係佢原先 set 個 setting 係 point guard 嚟嘅。 係 啊，咁你而且個老實講，佢哋波而家係咩人都唔夠啊 ，point guard 都唔夠噶， 打到咁啊真係 ，point guard 都唔夠噶。咁兼且其實佢啱啱我好似琴日嗰場咋，就係阿 Jimmy Butler 都係一個新仔嚟嘅，喺嗰度。 Jimmy Butler 打咗我諗兩三年啦，但係佢 OK 啊 ，OK 嘅 ，scoring 唔錯， 但係都傷咗。 梗係啦， 係啦， 佢打兩三年，等人哋打咗成四五年。 因為 鐵保道 教練好中意用 SF 位個位咧，係 唔停啊，冇 non stop 嘅，係 啊， 之前 Lua Deng 都係一樣啊， 係啊，佢即係。full time 嘅佢真係 揸乾佢為止 嘅，打 OT 我試過有一次睇到50幾分鐘成粒鐘都咁打， 咁點算咧？咁啊，所以呢個替補咧就有機會幫到手啦， 大把時間出鏡啊呢鋪真係。 但其實咧，我想話啱啱佢哋嗰啲個出格位咧，佢仲有一個叫新仔嚟嘅，就話叫阿 Tony Snell 啊。 哦，嗰個都係新 Rookie 嚟嗰個。 呢個 Rookie 點解我留意到佢嘅琴日有段片段係好笑嘅，就話說。你知最終即係而家大佬啊，阿羅亞啦，亦都好 passion 嚟嘅一個球員。 我見到我知講咩啊？ 諗住琴日嗰場波喺佢對邊隊入咗個波，咁啊跟住嗌 time 啊，咁佢就衝翻埋咯，耶耶耶咁樣啦，就大家就跳高， 係 啊 ，give me five 咁樣撞啦。啊呢條僆仔，即係我覺得呢啲即係唔知幾多後啊，九十後呢，即係好嘅冇 一定九十後啦， 九十後 一定九十後啦， 超冇禮貌咯。 嗰個啰柚撞 阿羅啊，一跳咁大家應該跳一齊跳噶嘛，佢唔跳啊， 撞到影一影 咯。我跳即係其實都唔係叫跳九尺啊，跳到九尺咁高啊，喺邊跳一跳撞一撞啫嘛。哦，竟然佢唔騷呢個大佬，佢淨係肯望下佢喎。跟住我同話真係好，即係我覺得因為喺場度啫。如果你試下喺練習場度咧，我會爆咗粗話，即係喐個手，喐佢噶啦。呢條咁嘅契弟，佢跟住口噏噏，口噏噏，即係佢你 time out 咁咪走翻埋去個場邊啦。 即係嚟一嚟佢啊！即係回眸係咯。 即係你俾人望到你啲影到呢啲咁嘅嘢，兼且擺到做新聞咧，老實講就唔好睇啦。 即係 或者未夾到咧呢啲咁嘅慶祝嘅姿勢。 我就未試過，我幾三寶嘅人咧，老實講 係咪都控一控先啦？係咪先？ 係啦，就喺街場啊！老實講，我同啲唔識嘅搭， 咦係咪都控 入到波贏到波？喂， 開心 點都 high five 啦！你但係佢嗰個態度好衰咯，我覺得真係。 唔係佢跳咗嘢嘅，不過佢微跳咯，即係佢咁摁咗嘢。 佢係咁樣反應鐵啦。 佢嗰下唔係跳，嗰下係摁啫 ，OK， 係摁一下嘢啫 ，OK。 啊，咁佢反應唔切啦，定係乜嘢咧？咁我唔知啊。總之嗰下就令我識咗佢啦 ，OK。佢出咗位啦，佢令我知道有個咁嘅球員， 贏咗咯嗰下。 有品嘅球員。 係啦， 贏咗咯，人生幾難贏一次啫，啱唔啱先？佢咪贏咗咯，而家咪。 喺度上咗個標題。 唔係咯，喂大佬，一個新仔可以同一個大佬喺個大佬嗰度抽一下水喎，幾唔難？得咧，系咪先？ 但系嗰条友仔好样衰啊！ 我哋 好鬼死样衰啊！即系你嗰条友仔一恩恩瘦瘦咧， 又好黑， 好啊， 深黑人，系深黑色的。 喂，系咁噶，好似娱乐圈一样啫嘛。你一系就好靓仔，一系咧就好似八两金咁样，咁先可以出位啊嘛。你明白？如果中中挺挺，冇鬼有人记得你咩？咪咯。 但係都唔需要做啲咁嘅嘢。 不過講翻少少，其實咧，公牛其實係好需要呢一個 Fredette 呢個射手。點解呢？因為頭先你見到佢哋嗰個得分點係好少啦，同埋咧有一個譬如小前鋒裏邊咧 ，Jimmy Butler 如果傷咗咧，後備邊一個咧 ？Mike Dunleavy 呢條友咧係極度飄忽，咁多年睇得上嚟咧係冇係冇進步過，可以講好激動咁講，真係 憤怒，好憤怒了， 好憤怒了，因為佢射波靠射三分，佢有時有時冇咁樣咧，我覺得係好可靠。 其實咧有啲咧有啲球員咧，譬如話射三分咁計啦，特別係射三分啦，佢個心理質素咧好緊要嘅，有可能佢個心理質素咧有陣時候飄忽咗咯。 但係佢唔係新手嚟嘅，佢打咗好多年， 所以咪話咁多年嚟個心理質素都仲未搞，係啊，跳教唔到咯。 幾多 percent 啊？佢嘅三分啫 喎。咁都有三成尾啩，我估就呢個我真係唔知，但我有睇佢波咧，就覺得佢監到功課咯，次次都。 佢38就都有真係 三十尾啦，係咯。 啊，咁你即係變咗。哦，你話真係佢可能唔穩定，呢下就 唔穩定， 係唔穩定。 即係但係可能佢有一場開花咁樣，同佢係咁燒炮。 咁你 pay off 你一出場計就好難唔可以俾你咁樣時有時冇咯，我覺得。 咁的而且確 咁就冇噶啦，咁就 係 咯。 要一個即係穩定啲嘅，就睇下呢個啊 Fredette 佢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幫到公牛手啦。尤其是阿詹布拿都即係個傷重，我覺得對公牛嚟講亦都。唉，真係都唔知點解公牛係咁樣嘅，即係不斷咁傷，不斷咁傷。 哇！梗係啦，佢咁樣打法真係鐵人都死啦，真 係。阿 Rose 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代表嘅，死咗。 贏波都唔肯放佢走。 死咗嘅代表嘅就係、是。咁啊，其實就上個禮拜係呢幾單就較為大嘅啫。咁其實咧，因為如無意外咧，我冇記錯咧，就應該係過埋呢、這個呢、這個禮拜六嘅，即係美國時間啦。就啲球會咧就唔可以再做 buyout 噶啦，即係你要清倉就清曬佢啦咁樣。咁之前即係已經係要清曬，但係即係球員咧，因為你清咗出嚟咧，佢會變咗一個 free agent 嘅，咁啊仲可以簽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要簽咧，我相信啲球會咧唔會拖到哇，我再臨到尾我先簽啦。我一好嘢，你好似而家我頭先講嗰啲，一嚟咧即刻有人要搶噶啦。二來你要 pay off， 如果呢個球員真係用得著嘅。你唔會去到 payoff 之前先簽佢翻嚟，你再融入個系統對面啦。趁而家都仲有成可能廿零場要打嘅，喂，可以將佢融入到個系統裏面啊，就趁呢個時候啦。咁所以咧就跟住會唔會仲有啲好即係好緊要或者好大名嘅球員咧？會即係簽啊或者加落去你哋啲熱火啊嗰啲要加強實力。 多要唔要啦？ 嚇、啊！要增加你即係可能仲有啲，可能係 D 你仲會刮到啲料添咁啊！ 而家咪 D 刮咗過上嚟啦，嚇、啊！唔知乜料嘅人 係啦，咁啊唔知道啦，咁樣啦，咁啊 跟住會睇下，咁喺三月頭，咁都係咁上下噶啦。你要簽要揾咧，你真係趁係仲有啲時間可以大家 去要早簽噶啦， 嚇、啊、要夾下嘅，咁咪會簽曬。如果唔係咧，除非你真係哇無端端再傷多兩件咁樣，嗰啲先 公牛。 再即係傷多兩件先揀要簽啦。如果否則嘅，其實你都 其實 上下啦。其實有一隊波咧係大家想不到，原來他在即蘇花都沒有簽過任何的替補呢。波特蘭都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是的，波特蘭都是那九個，是不 是？但不知為什麼撈到一些好東西上來，那就幫到手。 你說有奇兵，你說的是誰呢？ Thomas Robertson, T-Rob。 他其實是這個大前鋒的替補來的。是的， 他因為之前上禮拜Aldridge 又傷了，他們那個後備Freeland 又傷了，跟住有一個。 終於都傷了他們。跟 住還有一個後備Lennon 又傷了，所以基本上是空虛的上禮拜內線，但多了一個奇兵T-Rob 出來呢，是可以救到全家咯，這個。因為他上次主場贏了木狼有誰呢？ K-Love 的嘛。 我 K-Love 的喎。 有時 我就喎 ,K-Love 好勁喎，我覺得。 我 K-Love 真的很勁。但我覺得有時就是這樣的。啲波呢你逼嗰啲球員出嚟呢，其實呢就即係你睇唔到佢可能有幾多料，或者你唔俾啲包袱佢咩呢，佢出唔到真嗰個力量出嚟， 真張啊！ 都需要啲機會咯，球員其實都 球員需要機會，所以我覺得之前係咪需要佢哋好似波特蘭我都講啦，佢嘅主力係 打到咁 七八個啫嘛 ，rotation 不斷咁樣 run。 佢哋嘅主力係聯盟裡面咁多隊即係正選啦，打最耐嘅，出場時間係最多嘅。咁其實老實講，真係好傷，尤其是你去到同埋而家西岸，我都覺得好驚，就係、是、因為譬如佢一輸咧。 是 好似坐先降機咁，嘣一聲啦，係跌幾位嘅喎。你 跟住針佢 啊！我都話喂，波特蘭由第一位，上一次就跌到第五，跟住而家呢兩場好翻啦，又升翻兩位。即係其實我見到佢每中間嗰啲咧，係爭緊嗰一場兩場波嘅啫。 係啊， 即係好似 一至五位係好接近。 Walker 咁，喂上十場輸贏咗九場，但係呢兩場一輸一，由第三又跌翻落第五啦。係去到即係你話第七、第八咧，可能有少距離。但你中間嗰幾隊呢一第一第二可能 OKC 都會比較有幾場啦、啊、有兩三場放開出嚟啦。咁、但係 放咗兩場 OKC 就而家、 啊、再多啲呢就已經冇㗎啦，其餘嗰啲全部咬住一場半場，而家真係爭 第六、第五同第六啦，即係火箭同埋金州爭四場囉。 咁即係金州嗰度，即係其實佢每 分水嶺就第六位， 少少啦，但係話中間嗰三隊就包括聖哥東尼啦、跟住波特蘭啦 ，Clippers 啦，侯斯頓啦，哇！呢幾隊其實講緊即係 爭一至兩場啫 。但係我即係我比較留意侯斯頓啦，就知佢跟住落嚟咧，嗰啲賽程咧就係難打啲嘅。 好密集， 因為佢對上十場，即係十場十一場 輕鬆過後啦，而家 輕鬆過後啦，即係佢對咗幾隊，即係東岸啲筍嘢啦，又啊咁 佢再翻嚟我屋企打喎，定支火箭？ 係啦係啦，嚟緊就會去你屋企打啦，又 嚟緊去我屋企打。 咁所以侯斯頓咧就嚟緊，我唔係好樂觀，即係佢我因為佢係咪佢個實力？有人問喂。佢而家已係之前因為十場十一場，哇，好好啦，去到第三啊，係咪有力？係咪可以挑戰再去到高啲咧？甚至乎喂，會唔會西岸其實即係未必今年啊？只不過個實力而家好似好強喎，係咪可以挑戰西岸嘅即係一哥地位咧？咁大家都話喂，你睇埋之後啦，你睇埋呢兩個禮拜 行緊條直路啦， 啊，你睇下呢兩個禮拜你遇到呢眼嘢。 喂，其實問心少你火箭迷啊 ，Wilson？ 我唔算迷啊，但我 OK 啊。 你覺得火箭其實喺季後賽咧個路途遠唔遠咧？以你嘅感覺， 我係想講咧，其實咧，呢隊波， 這麼近那麼遠，你想講？ 呢個講得唔錯咧，呢個形容。 我覺得喺西岸咧，係一來其實就算你而家冇一隊，即係每一隊都有啲缺點嘅，即係 Clippers 啊、OKC 啊，嗰個每隊都有啲缺點嘅。但係你如果你講呢一隊咧，個缺點同優點係同一個樣嚟嘅，同一樣嘢嚟嘅，就係 係 啦。Harden 係可以咧，就去到你 mark 佢唔到嘅地步，一樣佢，我覺得佢係冇 KD 個身形嘅啫。但係咧，佢黐起上嚟咧， 一場即係四十幾分， 好順嘅射得， 亂咁揈都入喎， 亂咁揈都入個， 即係傻傻地去。 佢自己啊，譬如歐洲步啦，同埋咧佢啲走攬咧係佢有獨門嘅功夫嘅。但係咧我就話，但係其實佢兵器咧佢真係盡修嘅，但係一對波咧我就覺得冇 chemistry 嘅，即係好似喂後會啦，後會今年已經表現很好嘅嚇佢亦都有今年譬如Biffery 啦， 係啊 ，Terry Jones 其實啲新人打得好好嘅。 對 Jalen 都打得唔錯啊，講真。 Jalen 佢作為一個第六人替補入去，我覺得都 OK 嘅， 即係交到功課，交到功課。 佢哋一係即係我變咗你一個第六人咧，我相信嗰個期望你唔係即係你好似要求佢嚇一個necessity 嗰時話失卅幾分，亦都喺呢隊波佢冇咁嘅位置冇空間俾佢打。但係你拉勻曬所有嘢，譬如Parson 就我覺得係。呢、這個係呢兩近一個月咧係有啲回落嘅， 係 之前咧有幾場咧， 剪咗頭髮之後好似鋸咗， 你一留意剪頭髮， 你一留意嗰啲 唔係即係外觀 嘅美男，所以點解咧？我咧覺得咧，藍天雪地咧係真係要有一個女主持咧常任喺度咧，就係、是、因為咧女性通常咧係會接睇下啊波衫靚唔靚啊，哎呀剪咗頭髮有啲咩改變啊？ 唔係，但係學你話齋大陸。即係阿花城有個朵叫高富帥啊嘛， 係咯，台灣嗰度殺食㗎， 係啊，佢的而且確我都覺得係靚仔嚟嘅 ，OK， 咁但係佢之前咧有幾場佢即係變咗都係頭先嗰個救星嚟嘅，喂對波一啞火，佢唔知佢咩三十分喺身嘅，廿幾三十分喺身嘅，咁即係你話，所以你話佢嗰隊波冇實力係一啲即係你唔可以放鬆，同埋喂你見佢今年咧。拆咗馬刺幾場㗎啦，已經係 係咩？ 係兩場去主場拆曬，你過嚟亦都曬你。你但我唯一即係我見佢差啲，有時係即係只不過係師承嘅 back to back 嚇對波咧。我見有幾次 back to back， 即係可能等下體力唔夠啊，定係咩原因？我覺得佢對波有時係嗰個精神唔係好集中嘅， 即係飄忽咗 嚇。但係你去到 playoff 唔同嗰回事㗎啦嘛，已經係咁，所以。你話佢就算啦，老手，你擺喺第幾位？老手喺西岸，我老手今年 playoff 一開始第一輪，你唔使睇東岸噶啦，已經係你集中睇西岸。西岸 嗰啲集中睇西岸。你放心，你唔使睇，我幫你睇東岸。 真係場場眼障，所以你話撞著佢其實都冇人行，因為佢內外都有人，內外都有人。你佢冇乜弱點啊？特別你話 OKC， 喂，其實都而家你，我覺得你有埋阿布拿咧，其實都封埋少少，即係可能加強翻佢有啲弱啲嘅位，都難打。你問我西岸咁有邊啲係特別弱嘅球隊嚟㗎？你就算話太陽啦，太陽都恐怖㗎，其實太陽。只不過傷兵嗱，咁兼且太陽 over all 成隊平均球員的而且確質素唔係嗰個去到我 一個 level 咯。 同埋西岸第九都係灰熊都上得嚟啊，都好橫下嗰只熊。 但係灰熊都係一個灰熊係即係你名正言順，我灰熊就係打雙塔打嘅內線啊嘛。個外圍都唔算叫強啦，即係變咗你呢啲隊伍都仲有啲位係弱啲嘅。但係你去到有幾隊頭先講或者而家Clippers 都好咗啦，有 Steve Blake 熄曬嗰啲位已經 係啦。所以喂，而家佢啱經完一輪洗牌之後，啲侵埋咧，而家頭先我講嗰幾隊咧，爭一場半場，嗰、那個實力係好近嘅。 係啊， 咁你問我究竟遠定近啊？究竟佢可以行到幾遠？這個咧，而家睇牌面係冇得諗啊。咁而家反而我覺得係要到嗰啲教練嘅團隊咧，係開始諗點樣去分配啲球員嘅時間，去俾佢操 fit 佢休息。去進入 playoff 嗰個狀態啊，因為一嚟已經係即係以前我係第一個彎，我諗住強隊， 喂，留下嗰啲， 而家仲好接緊啊嘛，而家。 但係你一嚟已經係真係打 final 總決賽嗰個， 即 係 啱啱講你 有仔 第一個圈係對金州嘅，咁你點？ 唔係因為中間嗰度太過強咧，點數分嚟？ 同埋以前咧，仲有機會咧，諗下咧，係喂，我輸多兩場，避一避走一走先啦。而家係冇得走啊，完全冇得走雞啊！我想話 硬撞啊，而家 硬撞 入到 pay off 已經好好啦。 如果按而家睇，係 OKC 對太陽有啲好啲好， 即係呢啲殺佢啊，差唔多 係啦，都有好似走賺係啦。 老實你其實你一二咧對六七八咧，即係西岸嗰兩隊咧。都比較明顯嘅，因為每年都係㗎，其實一定係三四五六嗰隊係最近㗎嘛。但係今年係近到咧，係爭，即係我覺得嗰個實力係未試過咁近嘅。 哇！手今年係最多 O T 嘅一場添， 啊係啊， 最多 Game Seven 咯，可能 係咯，最多 Game Seven O T。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留意。 咁波特蘭真係仲多 O T， 我真係唔知佢點打。 佢點算咯？ 所以我反而而家去到我成日都話睇好波特蘭最尾嗰啲時候 嗰個悲哀情係嘛？ 唔係你去到你而家你見到其實有回落嘅話，同埋你用到盡咧，你去到 payoff 話俾你聽嗰、那個。即係嗰個 啲保留實力嗰啲， 或者係嗰個激烈程度咧， 兇狠程度應該 係比獅神更加犀利㗎。係 啊， 咁同埋我唔知你最而家最慘咧，就係獅神完嘅時候咧，你保留唔到實力啊。 嗯， 你而家差唔多話你而家輸多兩場，輸多兩場跌咗落去。 即係保留啲咩啫？你好似你話齋咁緊嘅時候， 其實中間 最慘係你東岸有保留，你東岸喂，你好似話你話啊，你唔想攞第一位嘅啊呢個熱火，我留多幾場力咧都可以。 因為仲有兩場係對印第安納，所以 唔係留下嗰啲爭九里遠，我使乜理啫？我係咪都係 pay off 噶啦？已經 係。但如果我放鬆一場嘅話，可能即係下一場就俾你追過噶嘛。 係啊， 太恐怖啦！第三位嗰個同第一。 所以而家個你可以你望一望嘅下，即係可能下一次咧，我哋再 review 下餘下嗰啲賽程啦，我就可以有少少 prediction 嘅咁樣咯。咁啊，好啊，呢個消息都講完，講翻輕鬆啲嘅喂。其實咧就係講翻咧呢個。之前啦，一路講咧，啊新任嗰個 commissioner 啦 ，Adam Silver 咧就多多搞作啦，咁樣咁我有啲咧，而家上個禮拜咧就有啲特別嘅題目咧，就話即係加條四分線啊嗰啲，咁咧四分線我覺得唔需要特別提，因為佢哋自己都話咧就純粹係即係喺唔係好正式咁樣叫做提叫傾過嘅啫，咁老實講。我都話 NBA 唔係大曬啊，你要同個世界接軌㗎嘛，大佬咁無端咧，你就話加條四分線，又話加大個球場咧，我相信唔會係咁容易實行嘅。咁但係咧，就有樣嘢咧，佢再提嘅咧，呢幾排咧再提嘅就係將個年齡提高到20歲，甚至乎21添。有人話咁呢樣嘢咧，其實我覺得我見到佢咧，我肯定佢喺嚟緊。甚至最快下年，又或者再最遲，可能係再下年呢兩年咧，我諗都好容易實行嘅一樣嘢咯。咁啊，但係我哋其實就話其實唔應該咁樣啦、啊。你即係我覺得你作為工作，你做乜限制人哋年齡啫？係咪先？ 係啊，即係可能係一個天才可以早啲打。 啊，你都唔會有年齡限制，幾多歲 踢波啦？ 嚇，踢波啊，或者 佢當睇三級片嘅喎，幾多歲先可以 踢佢？咁我覺得呢樣嘢就有點而多餘啊。但係喂，唔係，但我想話咧 ，Adam Silver 有樣嘢咧，就係話佢咧你見到我跟住落嚟講咧，就係之前咧就同阿 David Stern 成日鬧交嘅咧，嗰個係小馬個班主啦，古賓啦。之前咧就成日都同 NBA 對著幹噶嘛，但係佢走出嚟咧係撐阿 Adam Silver 嘅。就話説咧 ，Adam Silver 咧上個月。就有一樣嘢令佢做咗好高興嘅，就係將一份 summary 咧，就係講緊將呢個球證啊嗰個吹雞嘅執法 summary 咧，就每隊都派一份，就增加透明度，就俾佢哦邊啲即係啲球證嘅表現啊嚇咁樣即係我哋有 monitor 住嘅，咁啊所以阿古賓就覺得好高興，因為古賓咧以前咧就試過記啲打喺 NBA。佢話人哋針住阿盧維斯基，係啦，我話你睇下佢咁樣都 不又 T 翻我啦， 或者 我講多兩句又逼我， 又或者邊個球員最中意flop play 嗰度扮嘢啊咁樣，就成日都有呢咁嘅事嘅。哦，咁而家佢覺得好好啦。喂，我覺得佢直情係即係點講啊？而家直情係 fan 咗喎。佢對於呢件事咧非常正面啊。佢唔淨止話個年齡嘅問題，佢話不如咧就直情啦，就覺得。既然咧，啲球員就話你其實要規定佢喺 college 走出嚟，或者打完 NCAA 啊，打完 college 走過嚟係多餘嘅。佢話你啲球員，佢啲學校收嗰啲球員翻嚟，其實都唔係讀書噶啦。 嗰啲係重質咁咯。 嚇、啊！即係其實就擺明係打波噶啦，係幫學校出名嘅啫。係 啊係。 咁大家既然即係要咁虛偽或者咁做作啊，佢話咁不如如果有心打，即係又年紀未到嗰個球員咧，就去打啲。咁、咧就等佢哋有一個更適合嘅場地去操 fit 佢，令佢技術提升。兼且咧就話，喂，咁但係你知 NBA 係好標榜話我哋讀過書啫嘛，我哋文明 有修養嘅，有修養。 啊，但係就唔知點解嗰啲球員全部打交啦，又攞槍指嚇人哋啦咁樣咁但係就話我哋除咗搞個 DD 之外，佢入得嚟 DD 咧，我哋仲要俾一啲課程佢讀， 即係德智體群美都要夾埋。 德智體群美。 哇！小學咁咯，就好似 係啦，咁啊，即係小童群益會咁樣，咁啊要俾我俾波你打，俾錢你但係有完成埋， 但係唔俾飯你食。 係啦，你要喺度打嘅時候就要完成某啲課程，有啲嘢要讀嘅。咁我覺得 這個呢舉動都 OK 嘅。咁而喺網上面呢，即係佢嗰單新聞出咗嚟啦，佢自己講過。 好多人撐 啦。好多人撐佢喎。即係有嗰段新聞呢，成20000人投票，有70%呢係支持呢個咁嘅即 係呢個 suggestion。 係啦，我都覺得係應該嘅，即係你冇理由，譬如話你係真係諗住打波嘅，咁因為佢嘅球技好，咁上咗大學噶嘛，咁你壓住個大學學位咁樣，即係如果有人有心真係讀嘅，但係個籃球技術冇咁好，或者佢個體育冇咁好嘅時候，咁佢咪浪費咗個 學 機會讀書咯，係咯。 咁所以OK 嘅，呢個提議 OK 嘅，但係我 不過我覺得如果佢呢個提議呢影響成個美國好緊要，因為美國有好多嘅。 我覺得最反對就係梗係啲 college 啦。 係啦。又係商機無限係咪先。 但係問題係你少咗啲球員，你成日而家就算我根本我一個人唔識美國嘅地方，我噏得出幾間大學，譬如Georgetown 啊，嗰啲 北卡、斯根啊， 好出名嗰啲響曬啲名，就因為嚇就俾啲 無啦啦有人去買我啲衫嘅咁樣， 俾呢啲球員帶響咗個名嘅啫。 係啊， 咁同埋其實唔代表喂呢啲球員打即係 NBA 就刪咗個站，唔俾 NCAA 球員打啊嘛。佢哋即係話，如果你有啲唔夠稱嘅球員，又唔想讀書嘅，你不如直接打 DD 啦，有 potential。咁但係我想話，其實但係即係點講啊？針即係中下懷就其實個 NCAA 嗰啲打嗰啲球員，其實全部都唔係讀書㗎嘛。 係啊， 你話一講呢啲人咪走曬打 DD 咯， 啱正常咯。 啊，咁你變咗 NCAA 嗰啲仲有啲咩人打呢？ 冇啊，林書豪我都係咁。 唔係嘅，咁樣好難，即係你分開兩邊咧，其實亦都有個好處嘅，就係話佢哋可以集中喺 D League 嗰度操 fit 佢嘅，咁你第日 NBA 嗰邊咪更加精彩咯，咁咪唔使分心話又要兼顧太多學業啊嗰邊，咁搞到自己本身。 但係我頭先就係、是、我哋即係 off mic 講，我就話變咗啲記錄就會用，即係點講啊？用而家 Kobe 已經好早，即係 Kobe 同 LeBron 已經好早已經破到啊啲前輩嗰啲記錄，係因為佢哋早出道啫嘛。咁如果你限制咗佢哋嘅出場，即係20歲先開始打嘅，咁你廿年之後，阿 Kobe 而家打廿年，佢都係36都未夠。 咁其實我覺得佢個建議係幾好嘅，即係起碼一樣嘢嘅就係 縮短咗， 有心打籃球嗰啲就去 D League 嗰度操 fit 佢啦。但係如果有心讀書，但係爭少少，咁你課外活動又唔夠人哋強嘅時候，本身冇得讀嗰啲咧，嗰班咧就變成有多個學位嘅 chance 上去上去讀大學啦。 但 係 會唔會有 即係一家便宜兩家著嘅？ 會唔會有時將NBA 嗰啲人嘅年紀咧縮細咗咧？咁如果後生嘅上嚟都 OK 嘅，咁我做乜仲要留個腦？ 咁 啲人 會 唔會 快收 裂咗？ 咁唔會嘅，有陣時候有啲經驗係不能代替噶嘛。咁即係你譬如話有啲咩季後賽經驗嘅，你始終都要搵返三兩個老將帶住咁樣就吸收咗幾年嘅經驗入去季後賽，咁佢哋就自然有咗經驗嘅話，先至唔需要老將喺度咋嘛。 但係都而家都係傾啫，但係我都話你跟住如果我呢個節目係做到兩三年嘅呢，就一定好多變化㗎啦。即係我仲喺度做多兩三年嘅，一定好多嘢講㗎，跟住就係、 是。咁睇下邊個老將啦，到時 我而家已經老將嚟啊 ，OK， 明叔噶啦，你變咗明， 唔係邊個叔先？你想點叔先？ 得我呢個節目好正經，我成日都話。咁好啊，今次時間 差唔多啦， 咁翻嚟再講啦。 Okay, 好， 拜拜， 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